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 宝宝怎么增加自信？ 宝贝爸，你过来。 怎么了？ 你刚才可不对呀。 艳红来咱家，我早上洗了，胡子刮了，穿的还行，又热情接待，没什么不对的呀。 我不是说这些啊，你不应该在艳红夸奖咱儿子的时候啊，你贬损孩子。 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这在论的，这都。 哎呦，这个理论呐，它不对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咱儿子回屋一言都不发了吗？ 有那么严重吗？ 还这么严重？我说呀，还是让 AI 专家说说你吧。 您好，我是 AI 专家。刚才爸爸做的确实不对。 我说专家，我做的怎么就不对呢？ 人的自信分两个阶段，一是从儿时的自我认知而来，这一点带有先天的个性气质，和性格有关。二就是从生命过程中不断累积的正向体验而来，接受别人的赞扬，并且肯定孩子的进步，可以帮助孩子在脑海中累积正面积极的经验，让孩子更加自信。 蛤蟆，感情我错得很离谱啊。 哎，专家，我们这闺女啊已经不自信了，你说说是不是都是她爹干的好事？ 如果检讨。 是，你是该检讨啊。那孩子已经不自信了，专家，我们该怎么教育呢？ 做以下几点。一，对于小孩子犯了错误，大人要注意方式，不要在很多人面前对他又打又骂，特别不能嘲笑孩子。二，不能拿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做对比，特别是当孩子做的某件事不如别人家的孩子的事。三，通过日常的孩子和大人的游戏或者搭积木等等游戏，要注重培养孩子不服输不怕输的道理。 哎呦，看来呀我们得好好跟您学习学习了。 哎，谢谢专家。 谢谢专家了。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 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以玩为中心的幼儿教育会影响幼小衔接吗？怎么玩才能充分启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兴趣呢？赢得与百位领航者探寻教育创新的作者，凤凰卫视领航者制片人兼主持人，深圳科创学院副院长于莹分享，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一所走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型幼儿园，一直走在全球幼儿教育创新的前沿。他的教育方式就是以玩为中心。那家幼儿园的园长告诉他，以玩为主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在刚进入小学的时候确实会吃力一些，但是呢，经过他们多年的追踪调查和研究发现， 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这些孩子的阅读理解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会逐渐显现优势，而且他们的学习曲线在总体上会比只接受结构化教学的孩子们发展趋势更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教授也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很多孩子虽然没有在幼儿园阶段超前学习，但到了小学很快就可以把学习进度追回来，甚至思维能力和动手解决能力更强。超前催孩子去学算术、多认字，只是大人们自以为是的培优计划，其实效率并不高。幼儿时期以非结构化游戏的教学方式，可以让孩子有机会去探索和尝试新的东西，有机会面对困难和失败，培养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与人交往和处理矛盾冲突等等，也启发孩子们从小对学习的兴趣。校园托管能否化解双职工家庭的暑期焦虑？学校办托管能否化解家长们的暑期焦虑？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严坤表示，暑托班一方面可以为家长减负，解决家长看护难题，另一方面可以为孩子减负。暑托班是课后服务的延续，也是对双减政策的呼应。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师高航认为，暑托班替代校外培训机构提供的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的盈利性暑假托管服务，有利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整肃教育生态。据了解，目前家长较担心的是托管服务只看护而不教育，相关人士建议在教师配置方面可以借鉴三亚、上海等地的经验，考虑学校教师、政府采购与志愿服务相结合，收费也应采取灵活方式，课业辅导、讲座免费，油画、滑冰等需要耗材或者场地的特色课程收取一定费用。就托管班的组织形态而言，可以按照年级分班，也可以按照兴趣建立小组。大型卡通舞台剧《黑猫大冒险》来了，《森林日报》大头条震惊，胆小呆萌的黑猫竟口出狂言，誓要拔下狮王头上五撮鬃毛。为何两个实力悬殊的猫科动物产生了恩怨情仇？又有哪些颠覆神经的喜剧角色在幕后推波助澜呢？这究竟是一场伪装大戏，还是一场冒险之旅？木偶剧院又要搞出什么脑洞大开的新花样？据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土拨鼠称，这是一场接连反转的惊险旅程，这是一场充满波折的爆笑故事，这是一场让家长和孩子们上台互动飙戏的亲子派对，更是一次我们与孩子共同成长、共筑勇气的机会。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7号，地点就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铁骑木偶剧《卖火柴的小女孩与象共舞》，其中故事与象共舞说的是大森林里面的小小动物王国生活着一群快乐的小动物们，它们都是体型娇小的动物，比如说小老鼠、小鸡、小蚂蚁、小飞虫等。有一天，小小王国里来了一位庞然大物，把小老鼠的家给踩塌了。小老鼠决定和几位好朋友去抓住这个大怪物。那么这个不速之客到底是谁呢？小动物们能不能战胜它呢？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14号，地点就在中国木偶剧院黑猫剧场，目前还有100元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前行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非遗的精神包罗万象，既有表演艺术、乡规民约，也有节庆礼仪、生产生活方式。近日，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对公众开放，这里的展陈新颖别致，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能够找寻到情感共鸣。非遗如何在物质走入现代人的生活？ 非遗如何陪伴成长，从小树立文化自信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特别高兴的邀请到的是朝阳区文化馆的馆长徐伟老师，欢迎您，徐老师。 各位听众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地点呢是在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啊，这个中心呢其实也是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啊刚刚的对社会开放哈。今天在采访这个徐老师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还正好是有一群孩子啊在这里参观，感觉非常的新奇，非常的新颖。首先也想请徐老师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非遗展览啊，他举办的初衷，为什么要策划啊这样的一个展览？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展览呢，我觉得首先呢，它受到这老百姓的特别的关心。随着生活和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啊，这老百姓呢，除了这个能够看到的一些物质上的东西，是吧？比如说故宫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司母大鼎啊或者这些东西。实际上更深入的生活的这种越来越好呢，促使人呢对审美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也就是非物质化遗产的出发点呢，就是如何了解一个司母大鼎，包括我们的故宫它如何的美。那它美在哪儿呢？是吧？或者它的工匠精神在哪儿呢？所以它往更深了一步。你比如拿故宫来讲，它是城墙，它为什么这么厚？是吧？砖它为什么这么大？为什么要灰色或者红色当做主要的基调？它是为了什么呢？宫殿为什么是这个形制啊？跟外地的这个宫殿和其他的一些宫殿实际上主要区别是什么？过去这个老百姓是我们看这个东西就满足了。现在呢，就是审美的变化呢，我觉得随着社会的是不断的进步的深入，我觉得。这个老百姓的要求越来越多。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从政府这个角度讲，也有义务向市民呢提供这样的服务。从联合国97年到2005年啊等等呢，都发布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公约啊，咱们国呢也参加了这个公约啊。从市文旅局上来讲，也要求各个区都有这么一个展馆。当然这个展馆呢它的好坏我觉得要需要用心去办。可以说朝阳区呢是比较用心的去办了这件事儿。我觉得它用心呢它在这几点它并不是拘泥于就是国家级有多少个，北京市级我们有多少个区级有多少个那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光彩的一面。但是它呢容易也反映出的比较缺乏它的地区的个性化。拿朝阳区来讲国家级可能有10个。但10个我发现各个区呢，这10个这个艺人呢也在其他的区也有。或者人不同同样的比如说花丝镶嵌嘛各个区基本都有。风筝嘛都有。是吧？或者那个其他的物品呢，也大多都是有，这个虽然水平有这个差别，但是总的来讲还都是差不多。我觉得区里这个主要办法，主要把区里边主要的那个文化的底蕴要挖出来我觉得是各个区基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心需要办的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些国家级、市级什么的，那是非常重要，但最关键的是要。把这些挖出来，你比如说我们去的日坛祭日这个春分24节气为什么西周的这个礼节一直贯穿到咱们2000多年一直下来这里边可以反映着这个天人合一还有呢就是国家为什么把战争和祭祀当做一个这个最大的一件事从中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关于它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一些除了这个在这个礼制之外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非物质化遗产是这个非物质化这个中心的建设的一个最底蕴的一个核心的内容而不是单独的把东西往那一放是吧还有呢刚才你参观中可以看到比如林家学堂实际上为了纪念呢我们这个距离在这6-7公里的一个高碑店这个石七中各高碑店石七中在当年的这个52年的时候是陶行知先生在华北地区成立了最大的一个工学团，这工学团干什么呢？让上不起学的孩子继续上学， 勤工俭学把学业完成， 嗯， 非常有，对今天非常有指导意义啊，非常有指导意义。为了纪念他，现在变成了朝阳区市集中啊，现在那个学校里还有个陶行知的塑像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的朝阳评剧团，那时候这朝阳区还不叫朝阳区呢， 嗯， 在通州，通州还是华北呢， 嗯 啊，然后这个剧团就再来到朝阳区。我老说呢，那是朝阳区第一粒文艺的种子，像类似这样的东西还很多， 嗯， 太多了。我觉得各个区都有这样相类型的东西，比如说红旗乐剧团、风雷京剧团、中国杂剧团的前身，现在的崇文杂剧团等等，什么皮影剧团等等，都对，北京太多了。但是呢，我们把这些呢都没有重视到。我觉得是这次我们这第一阶段吧，办这个特别基层的这个非遗的保护中心、传承中心，没把它挖掘出来。我觉得是个遗憾，当然这个现在还不晚啊，还不晚。还有，我觉得需要各个区呢，在这方面要多下努力。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点体会，也不是说这个有什么对错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体会，应该说是，就基层的文化中心，应该有别于我们首都什么博物馆啊、国家博物馆，而不是把一个东西的特点弄出来，而是要深挖到你这个。要深挖你这块的泥土，要把你这个要整个的要整理出来，我觉得才是最宝贵的。 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我们其实朝阳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它其实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哈，也不是大而全，而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这种特点，像钉钉子的这种精神哈扎下去，而且呢注重讲故事。那我看到咱们的整个展厅是一二层啊，有两层，而且这个展品非常的多，据说有几千件展品。那把这些展品都集中在咱们这个一个中心里边，它其实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啊，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非遗展筹备的一个过程啊，这些展品来自于哪里？我们挑选的时候是否有一些标准？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应该基于我们馆的工作呢，近三四十年一直就锲而不舍的啊，从地摊夜市还有人赠送，一直到什么，一直在这个收这些东西啊。你比如刚才您看到的那些这个送彩礼的那些马车呀。啊，娶媳妇用的龙凤轿啊，啊，回娘家用的这些这个罗轿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个，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在，都我们收的已经有20年之久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文化中心呢，绝对不是说把我们现成的东西，罗列在一块儿弄点展柜往里一扣就完了，而是我们要一个，就是把这个责任啊，要深入到就是我们整个的。做文化管文化，甚至来这个战略思维里，它是一个社区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要把这个整体上都要安排呢，要把它日常化，而不是说我们为了什么一简单的一个目标15规划想起这码事了我们才干，而是要把这个东西呢，要把它放作一个我们的日常的工作的这个标准当中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策划这个展览的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这个展馆呢也就有2000平米，实际上它并不大，并不大，因为它有一个优点呢，就是它还有一定的高度啊，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亭子啊，它才能够是站起来，是吧？有的展馆呢都是比较矮，所以我选择了这儿。有的地方可能面积要大一点，但是它高度没有，所以我也都放弃了。相对来讲，它面积比较小，但是呢，它有它的优点，就是它的高度有的地方还够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呢也把我们这几年的收藏，以及我们馆现在整理出来的国家级的、市级的，包括区级的一些项目，主要项目都放在这儿。它的主要目的呢，并不是展览，其实主要是这一部分。如果通过这件事呢，我觉得有几个：第一呢，是传承人的互相交流。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在这个展览过，这个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外国的东西，比如说捷克的啊，还有法国的啊，日本的啊，非洲的等等，这些东西的都在一体啊，还有印度的啊，等等这些。我觉得把他们的东西呢，抽取到这个展厅呢，也是为我们现在的传承人呢，或者他的给大家一种思考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活动呢也力求跨界，而不是单纯从传承人到这个技艺 啊，到的这个记忆完成了就而已，而是呢，我们对诸多跟诸多的艺术家一起结合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兵马俑，我们最近呢，我还和中央美院的吴老师啊，吴建的叫什么来了？吴建安老师啊，这种结合很多的艺术家呢，都在为会给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个我们去这个展厅呢，会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嗯， 啊，这个趋势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模糊的，或者说是不太清楚的。总之呢，我有一点就是呢，让这本身的记忆啊，要和现代的这些观念要连接起来， 嗯， 现代观念呢也连接起来，才能进入这个现代人的审美的这个层面， 嗯， 这个层面才能进入市场等等一些，才能够回过来，才能给传承人根本性的发展出路。 嗯，是的，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展厅也兼具了很多现代的风格哈，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二层展区啊有这个兵马俑，但是呢它和我们传统的那种看到的这个西安的兵马俑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据说这个兵马俑还是出过国的哈，所以一进去特别有现代化的这种感觉啊，您可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嗯， 所以这个我说过，这个非物质到再物质是这个展馆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出路，就是你不能停留在这儿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要变成一种新的再物质过程，是它的根本出路。这个所以呢，我们很多年就遵循了这个准则，就是我们利用，其实那个兵马俑呢也是北京灯彩的扎制技艺，那是国家级的首批， 嗯， 但是这个技艺呢，我们利用它的技艺做成了兵马俑，受到了外国的朋友的好评， 嗯， 然后它呢整个呢就简单说呢，就是由是英国的一个产业公司一直在操作这个事儿， 嗯， 它就不非同以往了，就你说我们要出趟国还得政府拿点钱吧，这现在我们根本不用，现在变成了我们挣钱的东西了，是吧？这个东西上艺术节也好，上他们国家的什么节也好等等，都由这个英国这个公司来操作啊。这样呢，就是我们最多的时候是三个国家同时在不同地方展，这样呢我就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域。你就会怎么跟艺术节去结合，是吧？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到了兵马俑？兵马俑又到了怎么才能参加到艺术节？ 嗯， 是吧？这兵马俑怎么才能创新？等等一系列这种东西呢？我觉得，这个就会给你提出更多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兵马俑，我们还没有最后给它整个就创新完。 嗯， 啊，有的可能等您下回来，有的兵马，有的马可能就要长成翅膀了。有的兵马俑可能你一眼可能通过一个像万花筒一样，在看的心，从心里可以看进去，里边这兵马俑的心脏还在跳， 嗯， 啊，可以看到，比如说这兵马俑可能要长出犄角来啊。总之呢，我觉得就会创新一些新的东西，从兵马俑又走到另外一个领域， 嗯， 啊，我觉得它的物质的再物质的再物质的这个过程在不断的创新，就是从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只是个基础， 嗯， 啊，然后这个再物质过程就需要跨界，去更多的艺术家慢慢给它整合起来， 嗯， 然后呢，通过市场的检验，通过文化公司，通过周边的反省的意见，然后我们都逐步使这个产品呢，越来的越有它的广阔的发展空间， 嗯， 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嗯，是的，您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这个非遗中心特别像是一个平台啊，搭建了这个平台，又有人的这种交流啊，又有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创造啊，它是一个很开放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其实非遗展我注意到了，还设置了一些游人可以体验的一个项目哈，包括有很多的组织孩子啊来参加我们的这种体验的活动哈。那这方面的内容请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嗯，这个体验活动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展馆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 啊，比如说我们更具体的它纯粹技术性的，你比如说 3D 打印， 嗯， 从传统的榫卯这个工匠的制作啊，到今天呢变成数据怎么又被现代的又对现代的材料怎么认识，然后通过数据怎么又变成一个新的这个打出了一个比如说祈年殿啊等等这些方法，怎么对待不同的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嗯， 啊，这等等，我觉得这个互动关系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展中心是特别不可缺少的。 嗯， 嗯，是的啊，那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哈，能够来到我们的朝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能够感受啊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哈。另外刚才您也讲到了，其实要挖掘我们朝阳本土的本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这方面在我们的展馆当中有什么样的体现呢？ 嗯，首先呢，就刚才我说的国家级也好，北京市级也好，区级也好，都是朝阳区的，是吧？这是我觉得它已经代表了一些朝阳区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用我说是朝阳名物吧，啊，这我觉得好的东西吧，也都在。最关键的是这个有一些看不见的，容易被我们放弃的，或者是那些东西早已经不存在的啊，现在已经不存在那些东西，要把它挖掘出来。比如刚才我说的，就是像那些工学团的东西。朝阳评剧团，原先国家没有国家剧团，啊，就包括梅兰芳，都是梅兰芳什么剧团，啊，但他没有，就是后来东方歌舞团都是公私合营以后成为国家的，中国歌舞团慢慢的有了各省的等等，原先都是个人的，所以啊是非常有意思，就是看到咱国的整个的文艺的整个的这个走向啊。从民间怎么走向了这整个体制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中心呢，如果要用点心啊，就是上次我跟有的学生也说过，可以从一个瓷片可以把他自己的那些学术性的完善的特别好。绝对不能小看这东西，它也不是简单的一个物就能够解决这件事，而是有很深刻的它的民族啊、国家呀、啊家国呀。你比如说我们底下还有一个家训，里边的文章是非常好非常好。你里边能够，那是东汉马融的一篇文章，非常好，就是能看出来里边的士绅制度，士绅呢在咱们国家整个这个社会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能看到就是汉朝的时候那会儿的文章的基本的类型，还是进一步能看到就是关于民族家国一体怎么来教育人，哎，非常有意思，你都能看到。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可研究的地方非常多，就是如果把自己区域里的这些事情挖掘出来，再跟文明啊、国家的进步整个结合起来，会有大的认识。 是的啊，所以其实参观这种非遗展哈，不光是在视觉上的一种体会和一种享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哈，给大家一些影响哈，让自己的精神能够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得到一种升华。那今天非常感谢朝阳区文化馆的徐伟馆长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在下集节目啊继续请徐老师给我们聊一聊怎么样让孩子从小树立这个文化自信。谢谢徐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今天全场满减， 太划算了， 买！ 买！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